条不完美的道路，认清我们多渺小，多么脆弱。刺眼的青春宣告沉默，观众头等一座，却迎接了我错过的眼绿墙的颠簸。庆幸我身在这场被脚本的演出，以无价的性命该记得住。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血脉翻涌作如钟，谁来将不幸如风，是否成功谁才是英雄。来无影分秒之中去无踪，难念经中转时空，几度就动一匆匆。说不动乱了时空在心中，画面朦胧到天空，一道刀紧握在手中。爱不通没了梦心伤痛，还是去过被感动，划过了这道微风。雨中埋梦的天空，就算冰冻的风，说太多也不懂，要怎么去形容，不想要太平庸，做什么的观众，人群之中甩掉惶恐，感谢神通。 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选择放弃，我要坚持到底，忽略那些冷言冷语。爱是如此珍贵，值得我们彼此相信。两个心才越靠越近。 No one knows why I'm into you, 'cause you'll never know what it's like to walk in our shoes. 没人会懂，是我们的梦。Yeah, 当再多困难，只要牵手，就变得不同。